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下午收听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聊聊故宫当中的非遗。我们请到的嘉宾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高级导游员，第二批导游重点团队建设项目的领军人马楠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上周六的时候我们是和大家介绍了三项故宫当中的非遗。 对， 分别是景泰蓝、玉雕和象牙雕。 是的， 这三类非遗技艺恰恰也是咱燕京八绝当中的三项。 是的， 想必咱北京的朋友一定都非常有感情，是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和大家聊聊故宫当中都有哪些非遗呢。要和大家交流的还是依旧有三项，分别是点翠、料器和北京灯彩。咱们先来说说点翠吧。我觉得喜欢看京剧的朋友应该会对点翠技艺比较熟悉一些啊。你发现很多京剧演员他们的那个 头 上 头面， 头 面、头 面装饰都用到了点翠的技艺。 对，是现在这个点翠呢，实际上它的全称叫北京点翠，因为它是我们北京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国家级和市级的，北京点翠是属于市级的。那这种工艺呢，它是用翠鸟的羽毛为原料的，它属于是一种金属工艺和羽毛工艺的一种结合，它大多使用在首饰的制作上面。用翠鸟的羽毛呢，把它剪辑下来之后，要用它这个蓝色的羽毛，它在太阳光或者灯光的照射下，它会进行这个蓝色光线的一种反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艳丽，而且它还不会褪色。通过翠鸟羽毛的这种自然纹理，衬托出整个的这个头饰，或者说我们京剧演员的头面啊，或者明清时期妃嫔头上的这个发饰啊，会显得非常的活泼，非常灵动的这种感觉。那这种工艺呢，首先它说非常的复杂哈，它是用这个金属质地或者鎏金的金属先做成一个胎体的造型啊，然后在上面涂有这种植物的胶水啊，然后再把这个羽毛一丝儿一丝儿的羽毛把它排列整齐。也就是说它有两种排列方式，一种就顺着你的这个发饰的造型进行排列，比如说像我们打开那个扇子一样，这种造型的扇面型，有纹理的。那它还有一种，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我们看到一些文物上那个发钗上是一个繁体字的寿字，那它那个横向的横笔的纹路就比较多，那它可能整体排列就横向的，所以它是要按照它的器皿来把它的羽毛纹路都进行排列好的。 在梳理整理的时候是要按照一定的规则一定的纹路把这个翠鸟的羽毛进行一个粘贴，是吧？ 对。 但是我听说好像对于羽毛的选择啊也是有讲究的，是这样吗？ 对，是的，是的。但是我们要提示大家一点，现在点翠的首饰我们是不能够进行买卖交易的，因为翠鸟是属于我们现在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如果各位在市面上非常喜欢这种工艺的话，如果您买到的或者想拥有它的话，都是用我们人工养殖的孔雀的蓝毛进行制作的。 哎，也就是现在点翠是有替代品的哈，它的这个视觉效果也是可以达到非常的艳丽，非常生动活泼的效果。点翠是一项非常美丽的工艺品，是不是？ 是。 但是这背后其实是 非常残忍的。 对。尤其是翠鸟要被活体取毛。 对， 这个其实取完毛之后迎接翠鸟的就是死亡这样的一个结局。 对， 所以是不要交易，不要买卖，不要杀害。 因为这个翠鸟，古人认为当时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在活体，就是鸟在活着的时候把它的羽毛拔下来，这样色泽路会很鲜艳，所以现在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对于这个鸟。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鸟的毛，它会用它的就是脖子这一围，就是脖子前面和它的后脖领的这一圈，它是绒毛状的，所以这样的毛叫做软翠，它的毛是软的，而且它的 颜色的这个蓝度是最鲜艳的，看上去更美丽。 嗯， 然后在它的翅膀和它的尾部是有这种长长的大翅的，像我们的鸽子那个大翅一样，这种大翅的毛叫做硬翠。 嗯， 如果按照我们现金价值来衡量它的话，肯定就是软翠是更难获得的，因为它的数量更小啊，所以更细致更精贵的这种头面才会用软翠的这个蓝色的软毛来进行制作。 嗯， 那像我们在故宫的珍宝馆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从1330在1956年的时候，北京昌平区的1330来出土的当时明代明神宗孝敬皇后的这个凤冠，就是用翠鸟的羽毛制作的。 啊，您给我们形容形容是什么样的？ 戴在头上，当然像我们看京剧那个头面是一样的啊。上面呢，它是有要求的啊，因为在明朝永乐年间的时候，这个《明会要》当中就记载了，当时规定皇后的凤冠是要有九龙四凤冠，然后呢是用这个漆竹丝为圆块，然后呢帽以，也就是说它的表面上要以帽以翡翠，然后上以装饰翠龙九金四凤，并且呢中间的这个龙的嘴中还要雕有一颗大珠子，上面再盖满了这个翠盖，要这种流苏的珠子垂下来，所以当时对于皇后的凤冠是有严格规定的。 嗯， 它是用翠鸟的羽毛做成的这个如意云朵的这种如意片儿，然后呢把它镶嵌在上面，还有18颗珍珠啊，加上宝石围成一个梅花的环绕的这么一个造型。 嗯， 然后呢在这个凤冠的前面呢还有翠蓝色的这个飞凤。凤的造型啊，还有这么一对儿，所以它看上去非常的精美，然后上面还有这个三条金龙排在上面，然后龙的嘴中呢还有这个流苏雕，这个流苏的样子，所以看上去是非常华丽的。 嗯，这么样一个华丽的凤冠，你想想它应该算是皇后的一个礼帽啊。我们说在经历比较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你要穿礼服戴礼帽，这应该算是规格非常高的一件工艺品了。 它只有在皇后在接受册封啊，在这个拜祭祖庙祖先，或者参加朝会时，也就是说最重要的 场合才会佩戴它。 是， 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点翠嵌珠石金龙凤冠啊。其实用到点翠技艺的故宫的藏品还有很多哈，还有没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 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叫做点翠嵌珠宝的五凤殿，这个是皇后、妃和嫔这些等级他们出门时就是普通时候戴的方便的帽子。那它呢里面是用这种藤做成的架子，也就是说做一个黑网子。首先 哦，我这就能对上号了，是不是我们看《甄嬛传》的时候，后期嬛嬛那头上戴的有点像一个小帽子的，这就叫垫是吧？ 对对对，这种造型叫做垫。然后呢，它也以这种点翠的这种工艺来进行装饰它啊，所以你看，只有皇后、妃和嫔等级相对高的当时的这个女性才能够戴着它。它最方便的一点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它像一个帽子，它里边用这个竹子呀、竹藤丝啊，或者铁丝啊、板子呀，把它做成一个像帽子造型，而它直接把它的发髻上直接一套， 哎， 就非常的方便， 也很方便，而且也方便做装饰，是不是？ 是的。 你上面除了用到点翠的技艺之外，可能也会镶嵌一些金银啊、宝石啊，看上去就非常的繁复和华丽了。 对，那我们在珍宝馆看到的这个五凤殿啊，它因为是五个凤嘛，五个凤头，它用了大珍珠用了50颗，然后二级和三级的珍珠用了200多颗。 哇，非常非常的华丽啊，珍珠啊、宝石啊、珠光宝气的。 是，但像这种一般也是在节庆的时候或者传统节日的时候他们才会佩戴。 其实我们这两期节目当中介绍的很多藏品，大家都可以在珍宝馆呀、钟表馆去找到啊，在故宫博物院现在也在对外展出的过程当中，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去看看实物。 对， 当然现在其实互联网也很发达，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很多的，无论是非遗技艺也好，还是我们提到的藏品也好，在网上也是比较容易找到图片的，大家可以配合着图片来听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这是刚才跟大家介绍了点翠工艺，再次提醒大家，翠鸟现在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 是的， 我们一定不要伤害它，不要因为一时的美丽而伤害无辜的生命。好，下面再来说一个故宫当中的非遗技艺，它就是料器。这个料呢 就是石料木料的料。 对，那这个北京料器呢，是流传于北京的一种琉璃艺术。那在清代的康熙年间，皇帝就命工部的人在北京的琉璃厂设置了浴厂，制作料器来专门供宫廷所使用的。 嗯， 那当时也被称为官料，就是官方用的嘛，也被称为御用的御琉璃啊。那到了清王朝衰落之后呀，这种料器的制作也同样跟刚才我们说那个上期说过 的玉雕似的哈， 对对对，跟那个玉雕和雅雕一样，逐渐从清末的时候就流入了民间，也这个形成了我们浓郁的这个北京的特色。北京料器的制作呢，对于艺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他要掌握好这个玻璃原材料的熔点，他还要掌握好这个模具。实际上往往有的时候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只有大体的样稿，而没有实际上一比一的，他不像景泰蓝咱们掐丝的那个环节， 咱得追求严谨呢，我得先画出来那花纹，我再一比一对着去做。 对，是的。而因为它是在热原料嘛，因为那个玻璃它在热的情况下，对，要通过技艺人的这种手工艺的制作，所以它往往出来的成品可能和你的预制稿子设计的稿子可能有一定的出入。然后呢，再通过什么镊子啊、剪刀这种辅助的工具，要快速的将它一体成型，因为它凉了以后它就凝固造型了， 就无法再改变形状了，所以这算是只有一次机会是吧？ 一次机会，是的。 这就跟我们说景泰蓝哈，我这个一遍点蓝之后发现这个颜色不够，我再二次点蓝，再二次烧制，这是完全不太一样。 对，所以它在制作的时候有一些是做成这种小动物的造型，或者它会做成一种水果，或者摆件的这种造型。在当时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这种料器是什么，就是说当时的慈禧太后，她在冬天的时候，因为她的生日是在农历的我们冬天的这个时节，冬天的时候据说她在过寿的时候屋子里还能有葡萄架挂满了葡萄。 哎，是不是有一那个手工艺人叫葡萄长是吗？ 哎，对，是的， 是吧。 他们现在已经有第五代传人，传到第五代了，这种技艺啊，有传承人。那他们在制作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葡萄做的以假乱真，好逼真的。那他们要在这个吹小球，首先先要把这个玻璃融化之后呢，然后用一个管插好，把这个融化的玻璃体通过气体的吹拂，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小球的造型。 就葡萄，小葡萄。 对，而且它要在1500度的时候才能够融化。所以还要小心不要碰到它。然后做成一个个小球之后，下一步工序是需要把它上颜色。第一道工序叫做灌活，也就是说把它玻璃管和这个小铁丝要连接在一起，然后一会儿它才能绑成一捆那个葡萄珠。因为它是一颗一颗吹出来的嘛，然后一会儿要把它做成一串葡萄。然后下一道工序叫做上色，也叫做上蜡，这个通过上色上蜡之后它才能出现那个紫葡萄和绿葡萄的颜色。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们不能把所有的葡萄上成一个颜色， 那是欠自然是吧。 对对对，然后它有深浅颜色之后，这个葡萄做出来它才更逼真一些， 特真实。 是，然后你看我们买那个葡萄回来，你会发现上面有层薄薄的葡萄霜，对吗？还要做葡萄霜那个环节。 那这葡萄霜怎么做呢？ 哎，要有一种特殊的灰来进行制作，把这个上好色的、上完蜡的这个不同颜色葡萄，专门放在这种特殊的灰粉当中，要把它蘸一下，然后它就挂上葡萄霜了。 哎，这个想法、这个创意真的绝了。 所以这时候你看到这个一颗颗葡萄，它就很逼真。最后一道工序叫攒活，就是也就是说把它攒在一起。攒活对于当时制作的这一道工序也是你要有艺术感。也就是说你把那个最紫的那颗葡萄是不是要搁在最底下的位置呢？然后颜色浅的后成熟的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所以它还是要有一个色彩的一个设计。 这首先是得观察生活是吧，看看这个自然界当中的葡萄它究竟是什么样然后我们作为手工艺人要尽量去模仿去还原，让大家一看到，哎呀，太逼真了，以假乱真，是不是？ 是。所以在冬天的时候，曾经在清朝时期还能见到这个 冬天 葡萄架， 新鲜的葡萄。 是。 这也是非常有意思。但是咱说这个北京料器产品特别多， 特别多。是的，所以它晶莹剔透，看上去也是非常非常华丽、非常美丽的。 但是好看归好看，它的技术难度其实还是挺大的。你发现它也是一精细活。 对，它需要 在高温下快速成品，成品造型，这个对于手工艺我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来讲还是非常关键。像刚才小美说的，它没有修改的余地，它可能在高温下迅速它冷却之后造型就固定好了。 那目前北京料器这一行从业的人是不是也是相对来数量少一些？ 对，是的。所以现在像葡萄厂，当然他们也在传承下来，从创始人常在开始到现在已经有第五代传承人。 这还是算不错哈，一直传承着。 对，我们现在列入了国家级和我们市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都有相应的传承人进行这项工艺的制作，并且也在继续把这项技艺进行传承下去。 好事儿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有一项国家级的非遗技艺要和大家介绍，就是北京灯彩。其实灯彩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叫花灯，是吧？ 对， 在全国各地其实都非常流行，是一种很有装饰性的传统手工艺品。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主要想跟大家介绍的还是咱北京的灯彩的一些特色。 对，是北京灯彩，它也是我们的国家级的它流行在北京地区，所以我们称它为北京灯彩它是以吊灯、坐灯、壁灯、提灯等等好几大类当然它有很多材质，比如说有纱灯、宫灯等等，有这种金属质地的都是有的它最早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北京的灯彩，它是以皇家御用的宫灯为主的。也就是说，当时是专门给皇家来进行制作的。最早它始作于明代，到了清代的时候呢，由这个清朝的宫内的造办处统一进行管理的。而且当时也有从宫外采购的，比如说从其他的省份地方进行进贡，然后来满足当时的皇宫的对于宫灯的这个使用， 满足宫廷的一些使用需求。 对， 尤其是你会发现像元宵节的时候，我们都愿意看花灯看彩灯嘛，我相信宫廷也会在节庆活动的时候用到各种各样的宫灯要赏心悦目，它的审美性是吧？ 对，那你看这个宫灯它一般都会在皇帝过生日的寿辰还有庆祝节日的时候，或者有这个新婚的庆典，还有我们盛大的典礼的时候，都是要张灯结彩，使用上挂上这个宫灯的。所以我们前两年故宫有一个展览叫我在故宫过大年， 那个也是一个限时特展。 对，然后当时这个短期的特展，它在屋子的走廊的顶部复制了修复了有的是修复有的是复制了很多的这个宫灯，就摆在现场。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抬头看中间挂那些。 我在故宫过大年展，我还是去看了去观摩了。待会儿等下了节目，好好的再把当时拍的 vlog 拍的视频找出来看一看。那个据说有很多都是可能有一两百年都没有重见天日的那种灯，重新在应该是2019年的春节前后重新摆出来，让游客可以看到当年的宫灯的一个这个真实的样子。 对，所以大家可能看到我们修复好的那个成品觉得很华丽，但真正实际上修复的时候是有多道工序的，比如说它的框架，然后它所使用的这个透光的这个纸或者说其他这种质地，然后还要对它那个穗儿也要进行清理，一个去尘一个梳理所以可能我们看到这些古文物修复师们，这些非遗技艺的传承人们，你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成品但是他们在其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在故宫修文物，这又是另外一个专题了 是 刚才提到了像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灯，纱灯、宫灯、走马灯，还有一些做成小动物造型的灯金属材质的灯，这都算是咱们北京灯彩的范畴当中。当然你会发现灯彩的制作技艺也是非常丰富的，它要用到雕刻刺绣编结裱糊、彩扎、剪纸、书画，也是一个还挺综合的艺术门类。我觉得虽然在一个小小的灯上，但是你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做出不同的造型，还是非常有趣的哈。来，下面马南老师，在故宫当中咱们说了2019年我在故宫过大年展上有当时的一些宫灯文物展出那现在如果大家走进故宫的话，还可以看到 比较有特色的北京灯彩吗？ 在故宫里边，现在我们有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故宫的储秀宫，它就是我们说过的，它是按原景陈设，就是原来的景象来陈设的，所以在它的那个殿堂的屋子里边，然后你是可以看到，当然我们是不能够进去的，在门口的通过那个玻璃窗是可以看到这个当时的宫灯的， 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实物哈。 对，然后我们现在北京宫灯也有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然后正在传承我们的这项技艺。当然还有一个快餐品牌，也邀请了我们的非遗传承人，然后得到了这个官方的授权之后，制作了一盏当年故宫里边1:1比例的宫灯。 哦，是仿制品哈， 仿制品， 但是1:1仿制， 1:1仿制的。 那现在还有吗？ 现在有。 哦， 然后 大家自己找吧，不给人做广告。 对对对， 是吧？ 是的。 这是刚才跟大家介绍的咱们北京灯彩哈。今天节目当中又介绍了三项啊，故宫当中的非遗，分别是北京灯彩，还有这个点翠以及料器。哎，希望大家通过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对非遗技艺有所了解。也有所收获。那下面的时间想聊聊马南老师您的工作。我们知道您是多年来一直专注于故宫的相关历史文化的讲解哈。那您觉得就是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如何通过我们讲解员的介绍让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非遗文化，包括您在和各种各样的游客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目前我们的一个非遗成品的展示，包括非遗技艺的传承，会持什么样的观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明年呢，我设置了这么一个课题，叫我在故宫讲非遗。我希望通过我的这个把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相结合，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为什么您要做非遗这个主题的一个课题呢？ 因为之前以往我们做过很多题材的讲述，比如说专门的历史题材来到故宫，比如说我们还给游客们设计了专门的建筑的题材啊，那当然还有中国传统知识的，当然还有小朋友的这种卡通型的这种认知的题材。然后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呢，非遗大家只知道非遗的名称，而大家并不了解非遗里边到底有什么。 就大家都说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究竟是干什么的，大家可能没有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 对，是的。那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很多，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列入了名录当中还有我们天坛的传说，或者香山的传说，而这种传说故事它也是属于非遗课题的其中之一。但是往往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哎呀，这个人在讲解的时候怎么说了这么多的传说呢？现在我们可以很正规的，有很严格的典故的故事作为非遗的一个传播。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传说故事是列入非遗的，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是去细说它和杜撰它。那当然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故事类的非遗，那还有很多是器物类的，比如刚才我们做了这两期节目，说到了很多类哈，比如说点翠啊，可能大家只看到了它的外表，而不了解它的工艺，而了解它的工艺之后，可能大家没有了解它的传承人，那了解它的传承人之后，大家并不了解这项工艺是怎么在我们快速发展的时代，或者说在批量生产的时代，还有这种手工匠人在坚持着他们的岗位。我们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之前北京宫灯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在一次大型的活动当中，我们跟老先生聊天哈， 交流啊， 对，交流才知道这项技艺现在能够传承下来为什么不容易，是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够批量化生产，然后我们也没有大流水性的批量性购买，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很多的非遗技艺的多年的断档。而我们现在的非遗大家申报了国家级的，又申报了我们市级的，所以才得以让我们这种古老的技艺能够传下去。而换而言之是应该能让我们更多人的知道。那怎么能够大家知道这个非遗传承呢？是因为我们来到了这个景区之后，我把我们所相应参观的地点看到的实物和我们非遗的这些题材相结合，然后让大家知道，通过先看它的外观，然后了解它的制作过程，了解它的传承人，了解它的传承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故宫的讲解当中，并不仅仅一定要去讲它的 历史，过去那些历史，实际上故宫带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的庞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我们北京现在申请的国家级和市级非遗的类别是非常多的，所以我想通过我们的讲解带给成人们一个耳目一新的一个内容。 嗯， 那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小朋友是抱着一颗童心来看我们的历史的，他们可能看到屋脊上的小神兽觉得很可爱呀，很喜欢，但是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些我们的工艺品的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 嗯，龙凤狮子海马天马蟹豸斗 牛 行石，能说出来几个啊？ 对，希望能够在我们2022年的亲子活动当中，让孩子们也去能够关注到非遗。换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一颗非遗的种子，然后让他们的心里有一个记忆或者一个信念，然后在他们可能十几年或几十年未来之后，这颗种子可以在他们的心里 生根 发芽成长。也许这些孩子可能当时只是听了我们讲解员在景区在故宫当中的一个片段的讲解，但是也许可能在他的心里未来他真的可以成为一个非遗技艺的传承人，我想那我们在讲解工作当中做的这些微薄的努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 我特别认同马南老师说的，对于小朋友天性就非常的好奇， 是 如果我们通过恰当的引导去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的求知欲，让他们了解到我们国家还有这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都是咱们的文化瑰宝，让孩子们从小对我们的文化是自信的，愿意去了解我们自己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愿意去传播我们的文化，那我们作为讲解员，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职责可能也达到了。 是的，那我也借用故宫的一部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所以我也借用了这个名称，叫我在 故宫 讲非遗。因为这部纪录片的播出让很多的朋友关注了故宫的文化，或者换而言之关注了我们北京的明清的历史，那也有很多朋友在多年毕业之后真的考入了故宫的审核，然后到那儿真的去学习这些文物的修复。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的孩子们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讲解种下了一颗种子，在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可以发扬光大。 哎，哪怕我们不从事这门工作，不从事相关的职业，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传承者，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 非常感谢马南老师啊，两期节目上周和这周做客到我们周末活力派，和大家聊了聊我在故宫讲非遗当中的一些非遗项目，非常感谢您，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小美。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是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咱稍后见。 雨一夜深深，沉默的秒针，冥冥中给我轻轻感应这共振。雨一夜阵阵，停落的秒针，如情浪般发生，护住人如风，到梦曾睡了笨钟。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一下冬奥方面的消息。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的临近，越来越多的朋友也开始关注冬奥，期待冬奥。其中对冬奥菜单的关注更是热度满满。那么在前几天，距离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的时候，北京冬奥组委在首钢办公区也举行了新闻吹风会。在会上，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宋雪莹也是介绍说，冬奥菜单的制定是一项细致繁琐的工作，历经菜单编制、风险评估、课题研究、菜品试制、优化完善等等不同的阶段，从2017年12月到今年的10月份，耗时3年11个月最终完成。那么制定菜单的过程当中，要面临反季节种养殖、山地运输等等挑战，需要统筹考量不同项目运动员对于热量和营养的不同需求，以及疫情带来的诸多不便因素。在满足不同国家运动员的饮食习惯、宗教文化的基础上，也要融入中国的特色饮食和地方小吃。在菜单编制过程当中，还要特别考虑高山项目餐饮要求和供应条件，以保证菜品完全熟制和在严寒条件下的保温。那么三个冬奥村赛时将使用相同的菜单和菜肴配方，满足各种需求、不同宗教和冬奥村居民的特定饮食需求。另外呢，由于冬奥会期间恰逢中国的春节，冬奥村的餐饮服务也将围绕中国年节庆主题，增添中西方特色餐饮美食的供应。咱们再来看看从西城两会上传来的消息。记者从西城区两会了解到，西城区明年将运用 5G 加 8K 等技术，实现文化遗产可读、可看、可听、可游，打造数字中轴。据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四级调研员李小木介绍说，2022年西城将推出我在中轴修文物、文物修缮现场的云直播，运用 5G 加 8K 等技术，实现文化遗产可读、可看、可听、可游，打造数字中轴。届时游客朋友可以穿越历史，在万宁桥旁听刘秉忠讲述北京城的规划理念，看已消失的天安门人流如织，在景山之巅眺望北京中轴的气势恢宏。2022年西城文物活化利用将聚焦于项目落地，推动第一批项目的建设、开放和实施，完成第二批项目合作方的遴选和签约，通过不断深入实践，形成文物活化利用的西城样板。林小木说啊，2022年西城将持续优化文化探访路的空间营造和步行体验，推动沿线文物腾退开放和人居环境改善，系统的梳理什刹海地区的文物资源，着力挖掘阐释文物资源价值，系统保护历史文物资源和水系格局，积极探索文物保护和区域环境提升、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展现有绿荫、有鸟鸣、有老北京风味的特色风貌，全力打造什刹海市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据了解啊，西城区现有各类博物馆、展览馆以及博物馆相当设施共计83家，其中备案注册的博物馆达到了29家。2021年完成了李大钊故居、历代帝王庙的展陈提升，并且对社会开放了。那么在2022年，宣南文化博物馆也将完成展陈提升，重新对外开放。在“十四五”时期，西城区要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形成以中央、市属等一批资源和专业优势博物馆为龙头，以区属博物馆为支撑，以企业、社会、街道等类博物馆、展览馆为补充，构建主体多元、内容丰富、结构优化、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西城区博物馆体系，形成西外地区科学教育文化主题、什刹海地区名人故居主题、大石栏地区商业文化主题等一批博物馆集聚区，打造博物馆之城。展览方面的消息，近日我们的奥运主题展览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幕， 公众可以通过1000多件档案文献资料来了解奥运知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这张照片，1980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入场时的画面。 一进展厅，观众就可以看到冬奥会的一些珍贵影像。通过图文还可以了解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至今的发展历程和奥运相关知识，比如冬奥会会徽、海报、吉祥物的设计就很有讲究。展览讲解员介绍， 从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开始，就有了海报和会徽，这些设计融合了本土的特色和奥林匹克运动。那么从1976年开始，因斯布鲁克冬奥会首次加入了冬奥吉祥物，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雪人的造型。 通过一张张照片，观众还能看到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赛场上拼搏的瞬间。讲解员说， 1992年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中国名将叶乔波夺得了500米和1000米速滑银牌，实现了中国冬奥会史上奖牌零的突破。 关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比赛项目、体育图标、各赛区情况等，也可以通过展览来了解。 北京冬奥会呢，一共分为7个大项、15个分项和109个小项。7个大项分别是滑冰、滑雪、雪车、雪橇、冰壶、冰球和冬季2项。在3大赛区，如何让观众和运动员快速到达呢？我们就建成了京张高铁。北京到张家口的距离由原来的3个半小时缩短到了50分钟。 我们的奥运主题展览分为夏奥和冬奥两部分，共展出1000多件档案和文献资料。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娱乐方面的消息。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近日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2021年版。这个版本呀，对2019版的细则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修订，结合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的新要求，规定了21种禁止出现的内容类型，并且共计指出了100种涉及到的内容。比如说啊，其中规定短视频节目等不得出现展现饭圈乱象和不良的粉丝文化，鼓吹炒作流量至上、畸形审美、狂热追星、粉丝非理性发声和应援、明星丑闻绯闻，不得宣扬不良、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内容，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丧文化等等。当然，这其中的第93条也是引发了关注，禁止未经授权自行剪切、改编电影、电视剧、网络影视剧等各类视听节目及片段。很多网友惊讶地表示，这岂不是意味着抖音、快手和 B 站上海量的电影解说以及影视混剪类的视频都不能存在了吗？相信不少朋友啊，都刷到过这样一些博主发布的3分钟看完一部电影、5分钟快速看大片等等短视频，时长呢大多只有2到5分钟，一般是剪辑影视剧片段，并且配上自己的解说，让人可以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了解相关的影视剧剧情。此前，证券时报统计，以抖音为例，目前这个平台上的粉丝数量超过100万，且更新较为活跃的影视剧剪辑博主已经超过了100位。某头部博主共发布剪辑后的影视剧视频343个，点赞量达到了1.7亿，平均每个视频的点赞量都接近50万。但是实际上，这些对于影视剧的二次创作基本上都没有取得原剧的版权。2020中国网络短视频版权监测报告显示，2019年1月到2020年10月，该中心累计监测到3009.52万条疑似侵权的短视频，涉及点击量高达2.72万亿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日报。了解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我是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制作思农，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咱下期节目再会。 赛场，雪花飞舞在。 身旁，只有踏上雪道才更接近飞翔。天生不会投降，天生没有彷徨，当我握紧拳头，坚持就是成长。登上蜿蜒的山岗，让雪花融化在脸上，只有微笑起来才敢接近梦想。天生不怕受伤，天生没有泪光，当我蓄积力量，胜利就在远方。山岗，让雪花融化在脸上，只有微笑起来才更接近梦想。天生不怕受伤，天生没有泪光，等我蓄积力量，胜利就在远方。所有汗水潮越成勋章，这就是我天生的倔强。张开双臂，从此成一对翅膀，拥抱我的热爱和疯狂。所有掌声会砌成交响，这就是我天生的信仰，让我的心舞动在世界中央。我就是那奔跑的火焰，就是飞翔的光。所有汗水潮越成勋章，这就是我天生的倔强。张开双臂，从此成一对翅膀，拥抱我的热爱和疯狂。所有掌声会砌成交响，这就是的光。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到午，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